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十五集。秋叶很响亮的回答，又有些不好意思的转身跑了出去。秋叶爸爸在厨房门口笑了笑， 家里没什么客人来，他哥哥在家时间少，平时啊就我跟他俩人，这一下这么多人一块吃饭，这孩子高兴呢。 他哥哥这么忙啊？ 是啊，要上学要打工，我这个情况，家里什么事儿都他哥哥扛着，辛苦啊。 边南沉默着没有说话，一时半会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边南用了快两个小时折腾出了四菜一汤，看着摆在桌上的盘子，他有点百感交集。 在家里我虽然不受待见，但从小到大也是少爷待遇，从来没干过活，现在居然做出了好几个味道不知道怎么样但卖相还算是凑合的菜，还外带一个汤，而且能取得如此重大的进步居然是因为秋意。不是因为秋意，我要没把秋意打进医院，也不至于会连锁反应出现这么个收都收不住的局面。 秋意的腿还不能动，秋燕进屋扶他下床的时候，他跳得有些吃力。 轮椅。 秋意简单的说了两个字，秋燕马上明白了，跑到爸爸身后，打算把轮椅推过去让秋意扶着过来。边南一看这情况，自己站着不动说不过去，只得咬牙说了一句， 我来吧。 秋意没说话，靠在床边看着他。边南走到秋意身边，先伸了伸左手，不知道该扶还是该搀，于是又伸出右手，但发现伸右手拧着劲儿了，于是又伸出左手。秋意啧了一声，一抬胳膊勾在了他肩上，借着劲儿往门口蹦了一下。边南定了定神，才控制了自己，没直接拽着秋意胳膊把他抡到地上，跟着秋意往前迈了一步。但这个跟木桩子一样的姿势让两人都行动不便。他探着脖子走了两步之后，不得不搂住了秋意的腰，咬着牙半拖半架的把秋意扯到了桌子边，甩到了椅子上。这还不算完，秋意的腿放不下去，他还得弯着腰把一张凳子放到桌子下边让秋意割腿。好在秋意没让他动手，自己扳着腿放了上去。边南坐回椅子上，秋意要敢指使他扳腿，他就敢把秋意一拳抡出门外。秋燕心情很好的拿起可乐， 我喝一杯这个吧。 渴了喝水。 我想喝这个。 让他喝点吧， 牙要坏了。 可是 边南本来不想出声，别人管教孩子的时候不多插嘴是起码的礼貌，但秋燕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他心里一阵发软，对秋意的火顿时跑偏了，他没忍住开了口， 又不是天天喝，喝一杯牙就坏了呀。 他昨天刚喝了一瓶，也是你买的吧？ 那我过几天再喝吧，行吗？ 嗯。 秋燕很快忘了没可乐喝的郁闷，这么多人一块在家里吃饭给他带来的喜悦超过了可乐，他吃得很香。秋意爸爸边吃边笑着说， 哎呦，大虎的手艺还不错嘛，一开始还总糊锅，现在也很有样子了。这段时间多亏大虎子了，要没他帮忙我这可就麻烦了。 谢谢。 边南正埋头吃饭，听了这句话也放了筷子转过了头， 发现秋意正看着他。 没事。 秋意这话总算是很难得的，没有附带着戏谑和挑衅，他也就配合着了。毕竟这事儿要一定掰开了说，也是因为他那潇洒的几棍子才让人家里乱成一团的。这顿饭吃的不算太尴尬，虽然边南心里很不爽，估计秋意心里也差不多，但秋燕心情很好，话很多，扒拉完两口饭就一直说个不停，秋意拦了几回都没拦住。边南干脆放了筷子说吃饱了，陪着秋燕说话。反正实话实说，这菜要不是自己做的，他还真吃不下去。吃完饭，秋燕很麻利地收拾了碗筷，拿到院子里水池边洗去了。边南坐在屋里浑身别扭，没话找话他并不难受，他难受的是他得当着秋意的面没话找话。坚持了没两分钟，他起身走出了屋子，打算陪秋燕洗完碗就走人。秋燕看到他出来，有些得意地说， 我会洗碗，以前都是我洗碗。 摔了多少碗学会的？ 没摔，一个都没摔过。 好厉害啊。 大虎子，你明天还来吗？你说我哥要是不能动，就再来几天，你是不是不想来了呀？ 边南正要站起来，听了这话动作停下了，弯着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没错，他当然不想来了，他看到秋意就窜火，他都佩服自己一晚上从见到秋意到现在都还没发作。但尽管这样，他还是没把不想来这话说出口。秋燕很敏感，他会问出这句话，明显是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和秋意之间紧张的气氛。小孩子有时候比成年人更敏感，就像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能感觉到，哪怕林阿姨对他跟对编号编心语没什么不同，他也依然是这个家里多余的不受欢迎的那个人。 不要这么随便就麻烦别人。 边南猛地直起身，扭过头看到秋意不知道什么时候单腿站着靠在了门边。秋燕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边南一眼。 没有麻烦，我不是要麻烦大虎子。 你是来让人做饭的，这不是麻烦吗？ 可是。 秋燕可是了两声，没再说下去。低头抱起洗好的碗，转身走进了厨房。 有病吧？ 别哭。 边南看了一眼秋意，跟着秋燕往厨房走。他正觉得莫名其妙谁哭呢，进了厨房发现秋燕已经把碗放好了，低头站在灶台前没动。 二宝，你…… 话没说完他就愣了愣。秋燕脸上挂着两行眼泪，他赶紧把秋燕搂过来，在他背上拍了拍。 你怎么哭了呀？ 没有哭。 秋燕不笑还好，这眼睛里还全是泪，脸上挤出个笑容的模样，顿时让边南火不打一处来，站起来转身出了厨房。秋意还靠在门口，边南走到他面前往屋里看了看，秋爸爸已经推着轮椅回自己屋看电视去了。他一把搂住秋意的腰，把他半拖着弄到了院子里。秋意扶着葡萄架站稳了，看着他。 干嘛？ 我告诉你邱大宝，你有病你犯你自己的。我是秋燕的朋友，不是你的。我爱来来，不爱来不来，你管不着，懂了吗？别笑，你笑起来特别欠揍，你知道吗？ 哦。 秋意应了一声，嘴角挂着的一抹微笑瞬间消失了。再抬眼看着边南的时候，眼神有些冷。 边南头回看到变脸能变得如此迅速得心应手的，顿了顿才转过身，看到秋燕已经从厨房出来了。他走过去摸了摸秋燕的脑袋。 我明天过来，不过要晚一点，我明天下午有场地训练。 真的吗？ 秋燕眼睛一亮，又偏过头往秋叶那边看着。 哥， 你的朋友你做主，但不能总麻烦朋友。 知道。 边南憋着一肚子火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发现宿舍里空无一人。洗完澡，他打了个电话给万飞，万飞表示正在网吧叨着他，让他带宵夜过去。 你三爷除了脑子里出了宵夜还有别的没？ 还有兜塔和南哥，所以你带着夜宵过来我就圆满了。 吃什么？ 炒饼，大份的。 哦，告诉你件事。 哎呀，来了再告诉我，我这忙着呢。 二宝他哥是秋意。 万飞那没了声音，过了好几秒才传来一声变了调的喊声。 你说什么？ 我一会儿去了再说吧。 没等万飞再说话，把电话挂了。万飞的电话马上打了过来，边南没接，躺在床上闭目养神。今天在秋意家伤神太多，得好好休息一下。万飞第七个电话打进来的时候，边南才接了。那边万飞劈头就喊： 我靠，你狠啊，我到围墙这儿了，出来。 哎呀，二傻子，以后还忙不？ 好，不忙了。你说什么我都立马有空听。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吃烧饼去。 边南起身拿了钱包溜出了宿舍，翻出围墙落地的时候，万飞正蹲在路边等他，一看他出来就蹦了过来。 哎呀，快说怎么回事，萌萌的二宝他哥怎么会是秋意？这么说你这阵子上赶着做饭，手上都起泡了，全为秋意的王八蛋了。我靠，这什么事儿啊，那边好不容易揍爽了，这边营养餐一顿不落的做。你 听你说还是听我说啊？ 那你说。 没了，都让你说完了。 那他什么反应？有没有抡着石膏腿扑面而来？哦，对了，打石膏了没？ 打了，说是什么飞骨骨折什么骨折，现在听不懂，管他呢，反正就是骨折了。我靠，秋衣是怎么把这一大通背下来的？ 听说他成绩特别好，估计背书背习惯了。不对，跟这没关系啊。靠，他能记得这些只能说明他记仇呢。我要让人这么揍了，我也拿着病历本背啊。 你拿着病历本念都未必能念顺了，你还背呢。 哎，南哥，你有个特别不地道的毛病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 别地儿憋回来的气儿都撒你身上呗。 知道我活得多不易了吗？哎，你这炒饼还吃不吃了？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